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首日，现场扫码完成预约仅需一分钟。微信随手拍月度监督考核，朝阳来广营门前三包升级优化。国家发改委表示，2022年发展改革工作将重点把握六个方面。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天安门广场实施预约参观措施的首日，不少游客来到现场排队扫码预约，有序入内。扫码完成预约只需要一分钟，完成身份核验也不超过五分钟。个人预约可以选择包括当天在内的未来10天内参观游览，目前个人预约量充足。天安门管委会此前介绍，预约参观启动后，现阶段不限定预约总量，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防控需要，适时采取必要的客流疏导调控措施。朝阳区广顺北大街的商户们有一个特殊的微信群，哪家商户门前共享单车乱停放，路面有杂物等等，热心的志愿者们都会随手拍了发到群里，督促赶紧清理。广顺北大街全长420米，共有餐饮、便利店、药店、宾馆等26家商户。今年8月，来广营乡成立门前三包责任制领导小组，制定来广营地区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实施方案。记者今天从朝阳区来广营乡综合行政执法队了解到，今年下半年以来，从主要大街规范秩序入手，通过建立沿街商户微信群，发挥志愿者作用，监督反馈，开展奖罚等措施，实现了门前三包试点先行。门前三包新方案目前已经在广顺北大街、来广营西路等5条主要大街试点，2022年在整个辖区全面推广。北京地铁3号线1703标朝阳公园站到石佛营站区间昨天实现盾构始发，这也是国内首例采用长距离侧向平移分体始发技术的盾构区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盾构侧向平移分体始发技术是在地面不具备直接开挖竖井条件下进行的，和普通的正向平移技术相比，这次盾构机需要在盾构区间始发点的侧后方下井，这也意味着直径6.5米的盾构机需要在地下进行转弯移动。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4处这个项目的盾构经理赵东华说， 当时我们从这个航空道转到这个正线的时候，在原地旋转，相当于掉了一个135度吧，因为毕竟机器比较重，大概将近400多吨，转过来这个角度还要保证盾构机的中线跟我们的隧道的中线要重叠，再能保证盾构始发达到设计要求。 赵东华说，旋转时盾构机和临时结构最小的距离只有20厘米，平移必须是慢工出细活。 移动的速度大概在1分钟20厘米吧，我们转弯的速度更慢了，1分钟35厘米。 最终盾构机用了12天的时间平移到了始发位置。赵东华说，这项技术解决了场地狭小的困难。 把咱们原来道路上面所设立的风险源，热力、电力、上水、燃气、管线所有的风险源全都避免开了，而且再一个对咱们这个周边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了，基本上是对周围面貌环境也好，周边的这个生活没有造成很大影响。 北京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提示，如果考生正在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受到当地封控政策影响，无法按时来京参加考试，需要在当地借考。请考生在12月17号之前主动联系所在地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并且递交相关申请。经所在地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审核同意后，北京教育考试院将协同配合考生所在地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提供并且安排好借考的事宜。国家发改委研究部署2022年发展改革重点任务，明年在有效扩大消费、促进投资、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同时，还将重点做好能源、粮食等安全稳定工作。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明年将重点把握六个方面，首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